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呼，今天呢真的是小长假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哈，所以呢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忙乱，还没有调整好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情绪和状态当中。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啊，这几天都是直播。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小姐姐，而且呢她的吉他弹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那她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特别大来宾王胜男，欢迎。 Hello， 大家晚上好，哎，我是王胜男。 哎，是的，胜男哈，对，今天穿的非常的酷炫哈， 酷炫。 是的，是特意为我们节目今天准备的吗？ 对，今天有稍微打扮了一下，平日里都不太喜欢打扮。 是吗？平日里面，那你不打扮的话，会就是是不化妆，还是说这个对穿衣就是随便？反正抄起来就穿，是这样的吗？ 对，就差不多女汉子类型，你知道吧？ 哦，所以我觉得那跟你这个名字还真的蛮像的， 挺搭的是吧？ 对，王胜男哈，我记得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真的是同名，就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我还真的哎吓了一跳，你知道吗？ 哦， 对，然后我在想，胜男就是可能有一种胜似男儿的感觉，那你的性格也是跟这个名字差不多是吧？ 哎，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因为实质上我性格是一个挺女生的，你知道吗？ 啊，真的呀。 然后但是在行动力上呢，就比较还是偏男生，可能行动力很强。 对 啊，但是就是啊， 你的行动力可能就是还是偏女生一些，对吧？ 我的行动力很强，偏男生， 行动力很强。 但是我其实性格挺女生的。 哦，其实还是一个温婉的小公举啦，对不对？谁还不是个公主咋的？好了，那么欢迎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要是收听的话，当然就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呢，如果你要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当当当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哎，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哈，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OK，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是关注分享小礼物走起来。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626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活动，而且金蛋里面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强调一下，这个砸金蛋的一等奖可不得了，那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大溪地58天自由行，是不是很心动呢？心动就要快行动哦，626那天要关注全天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胜男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好不好？ 哎，我有个问题问你，你叫叨叨是吗？ 叨叨，我不是叨叨。 啊， 扎心了，没关系啊。 叨叨， 嗯，怎么了？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就是、那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你猜。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对， 真的要我猜吗？还是有没有就是名字后面的故事啊什么的？ 其实是有的，但我觉得你可能想不到我这个名字的由来。对，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是不是？对，所以说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想寓意说，不管我是经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会达到自己最终的一个梦想。当然，这是一个官方的说辞。如果私下里面说词的话，那就是我的一些特别损的小伙伴们，就是简称损友了。然后一些好朋友说，道道，哎，我突然间觉得你这个名字很适合你，然后说要不然你就叫这个吧。我说我可以反驳吗？然后他说不可以。 哦， 我说哎，然后就这么 来了， 叫下来了。 对， 哦， 好，怎么会突然间问到这个名字呢？是跟这首歌有关系吗？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突然间想问， 对，突然间就很想问一下。 好的，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我吗？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了呢？ 可以，可以。第一首歌呢叫做《旧相片》，然后这是我13岁的时候写第一首歌。 13岁就开始写第一首歌了。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然后这首歌是写给我爷爷奶奶的一首歌。 好的，《旧相片》，然后来自王胜男。 这吉他声音会听见吗？ 我会听见啊， 就是其实是有的，是吧？ 肯定有，对，放心吧。 褪色的纪念，辗转回忆的相片，每一段抚人心弦的永远，也已经看不见。是谁在说从前从前有多么遥远？终于明白这人世间的一滴一点。旧相片，旧永远，翻开后保存的纪念，还不说彼此都倔强着，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旧相片，旧永远，翻开后保存的纪念，希望下一站可以发现我们彼此有过去的，不要再留恋。旧相片，旧永远，翻开后保存的纪念，还不说彼此都倔强着，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旧相片，旧永远，我不希望再见面，希望下一站可以发现我们彼此有过去的，不要再留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这首旧相片， 旧相片， 对，旧相，对，应该叫旧相片儿。好，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就第一首歌，13岁时候写的。 对，这首歌写给爷爷奶奶的一首歌。 还是，其实听起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单纯。 单纯啊。 对啊，那时候我听到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不希望再见面。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小的时候会有一些 叛逆，是吗？ 对，也不是叛逆，其实，可能我希望，我们这一生可能没有办法再见了，然后我们下一生通过别的方式还会再见，就是爱你的人他可能，好像我记得刚说什么，就反正总之生生世世的话都会聚集那些爱你的人，这样。 其实是这个。并不是说他表面上的那个意思，就是不想跟你见面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把这份爱再延续下去，对不对？ 对，理解的好。 哎呀，我这个语文，当时我跟你说，就阅读理解的时候做的特别好。对，那胜男13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第一首歌了，而且很温情的这样的一首歌。对，那你是从几岁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呢？ 其实小时候，我记不太清了，好像七八岁的时候吧。 七八岁的时候， 对， 哦， 就七八岁有第一次学的是那个小提琴，但没有坚持下来。对， 哦，对，接触音乐是小提琴，这个是当时的兴趣，还是说爸爸妈妈说，哎，你得有一样乐器呀，什么什么的。嗯， 其实当时，对，当时是这样，就是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是拉小提琴的一个老师 啊、哦， 然后他就会那个说那个，那你女儿学小提琴吧，就是他每次来教我，然后当时那个情况是，就小提琴的穿透力极强，因为它高频很多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每次拉的时候就是左邻右舍都不太安宁， 是，如果要是刚刚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呢，左邻右舍真的。会非常非常的 对，因为就太难听了，就跟驴叫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锯木腿的那个，还有就是刮玻璃的那种声， 哎，对对， 真的很像。 对，然后那个有的时候他就说出去练什么的，让我在那个家门口练什么。但总之这个声音它穿透力很强，就是 的， 坚持了一段时间，就后来小提琴这个有 在邻居的投诉下断送了， 断送了。 啊、那后来是又重新接触了其他的乐器。 乐器 啊、那是在什么时候？13岁的时候写歌，那个时候接触到吉他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吉他，那时候我写的话就纯的是表达输出，就是因为感觉好像就很有那种欲望，想去通过音乐方式表达自己嘛。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其实学习一个真正乐器， 还没有系统的学习。 对，我在15岁之后，才是接触那个吉他还有钢琴。 哦， 算是真正接触音乐吧。 那其实现在盛楠也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了，对不对？ 对，现在是职业音乐人。 职业音乐人。那现在除了就是说因为都是自己原创嘛，对吧？那就是你的歌是自己写自己唱，然后也给别的歌手去写歌吗？ 曾经写过，曾经写过，给别人写过歌，然后有发表过，有没发表过的。 哦，那现在还就是除了担任自己的这个词曲作者，也会自己去制作吗？就是当一个音乐的制作人。 对对对，就是这方面的话也有涉猎，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说比较好的朋友，他们比较信任你，就一般做音乐制作的话，其实都是要比较相信对方的审美或能力。 哦，是吗？ 对对，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或者说大家可以商量啊，我觉得这样编更好，我觉得这样做更好。 所以就是音乐制作人这个工作，它更相当于是一个全程把控的人。就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被 立场不坚定不行，是不是？ 对对对，就还希望就是，但我其实没有真正帮谁去制作什么歌曲，可能作为朋友有出过力之类的。 好的，对。那么我感觉啊，就是刚才听通过第一首歌，这也是盛楠写的第一首歌哈，叫做《老照片》。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不是奠定了你日后的一些风格，都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很怎么说呢，很随性的一种风格。 其实也不是，其实我对音乐的这个理解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漫长的进阶过程，就是你在了解音乐的过程也是在了解自己。就在每一个年龄段你喜欢的东西它不一样，然后爆发的点也不一样。然后其实针对于我个人表达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一直做的音乐其实不太是很规范化，就我一直觉得独立的好听的就是我想表达的。但是对，我之前也有接触过电子啊，然后对啊，就包括可能最早期有一点偏流行啊，然后我也接触过民谣啊，就是我音乐风格其实挺丰富 挺多变的，是吧？ 对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啊，那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一一呈现出来。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第二首吗？ 可以啊，没问题。 好，那第二首歌想唱哪个呢？ 第二首歌啊，我也没太多想，那就唱那个电力火车吧。 电力火车，好，没问题 啊。然后这首歌呢，是我2000几年记不清了，就是有一年去云南玩的时候，然后在我客栈对面有一个那个修车亭。 哦，修车的。 哎，对对对，他们有租那种自行车呀，或者什么什么。然后修车亭里面有一个小朋友，然后这个歌词是他说的话。 这歌词是他说的话 啊，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看他说，听听他说了什么啊。 火车司机，我什么酒都喝，七十二伏的电力火车带着你，下一站就下车，在开满雨的河，你脱光了衣服，陪着我一夜寒。电力火车，电力火车，电力火车，我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好烦恼。电力火车，电力火车，电力火车，我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好想叫叫叫叫叫，咿呀咿呀呜呜。我是火车司机，我什么酒都喝，七十二伏的电力火车带着你，下一站就下车，在开满雨的河，你脱光了衣服，陪着我一夜寒。电力火车，电力火车，电力火车，我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好烦恼。电力火车，电力火车，电力火车，我的生活乱七八糟，想要叫叫叫叫叫，咿呀咿呀呜呼。 哇，电力火车，这个是特别随性的一首歌，就是歌词很随性，我觉得，因为这是那个男孩自己说的话，是吗？ 对， 哦，对，他是修什么车的？电力火车吗？ 没有，他就可能在自言自语吧，就喃喃自语这种。 哎，然后被你听到了。 对，被我听到了。然后我当时挺好奇的，哎，现在说什么？ 对，然后你是凑近了听嘛，然后假装自己在修车。 对，当然我在跟他玩。 哦，是一个小男孩吗？ 啊，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胖胖的小男孩，也许当电力火车司机是他的一个梦想呢。 有可能。 对呀，嗯，所以你把他的梦想写进了一首歌里。希望有一天他真的能够有幸成为电力火车司机的时候，能够听到你的歌，把这首歌送给他。 其实我觉得挺奇妙的，因为就比如说，你看人生的际遇呢，有的时候是你没办法去完全的预料到，因为他未知，所以很有趣。就假如说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之后，某一天听到了这个故事，比如在这个广播里，我觉得他应该也变成一个大男孩了。 哦，是吗？这是几年前的？ 差不多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那时候你觉得他多大？也就七八岁，有那么小吗？ 六岁吧，我觉得五六岁的样子。 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孩能说出这些，哇！ 对，就就五六岁小孩 啊，那现在也对，也真的是十二三岁的大孩子了。 对，然后会不会再过几年？然后他可能突然有一天知道，哎，有一个就是 姐姐， 姐姐写了一首歌，是因为她小的时候说了一番很有趣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奇妙那种特未知的东西，特有趣。 对，因为就是生活充满了未知，所以才会变得有趣，然后值得我们大家去探索，对吧？希望这个小男孩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吧，算是。如果要是哎，他真的是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说听到了这首歌，如果他知道是以他为原型写的，我觉得他会很开心的。对。那盛楠，你一般写歌这个灵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什么各个方面都有吗？ 对，就是其实生活的素材肯定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写实的嘛。 嗯 啊，我觉得想象更有发展空间，然后对，就是在你创作的人物原型里面，你会提炼和生活素材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就是很多东西它要来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还真是啊，就是有人说嘛，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是高于生活的。所以说呢，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哈。那在就是创作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考虑说已经攒了这么多歌了，然后再多发几张专辑或者说 EP 这种呢？ 对，我今年的话就刚刚在记不清几月份了，可能五月份吧，刚刚发了一张。 你怎么这么随性？ 我记忆力不是特别好。 是吗？那这个是你自己去操作的吗？发行什么的？ 是我自己去操作，但我也没记着。 啊，好吧。 对，就是我记忆力不是特别好。你记忆力很好吗？ 我记忆力还可以。对，我一般十年前的事儿都能记得。 啊，真的？ 就是，对，如果你要说吵架的时候，那十年前的事儿都能翻出来。 啊，是吗？真的？ 对， 就 是也会有。 我就忘了。 是吗？ 啊， 那说明你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心大的女孩。但是你会活得很快乐，因为有一些愁事你也忘了，是吧？并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好像忘掉的东西是，就是他对我那个大脑处理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这事情可能 它不重要。 对，它不重要，然后他就会忘了。 是的， 不会是说记得很清楚。 对，其实不是说记忆力不好，是你选择性的不想记这些东西。 啊，对， 对吧？好，但是我觉得自己发行这 EP 这个事儿，应该不归在这个范畴内，好吧？忘了就忘了吧。 对，大约就反正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样子，然后我记得好像是4月8号， 好的， 然后发了那个新的一张创作专辑，八首歌，然后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深海的鱼》， 深海的鱼， 对。 这是一个很，我感觉听这个名字会很浪漫，或者说很有思考，很有思想在里面。 其实这个创作的原型的故事是来自于有一个叫做52赫兹的一头鲸鱼。我不知道你有听说过这个。 我还真的没有，跟我讲讲这个故事吧。 就是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就科学家发现了就是有一头鲸鱼，那鲸鱼很大，那鲸鱼差不多有飞机那么大，就特别大的一头鲸鱼，然后好像是黑鲸吧，然后这个鲸鱼呢，它发出来的那个频率和正常的鲸鱼不一样，然后正常的鲸鱼呢，它应该是十几赫兹的，然后它发出来的那个声音是52赫兹，然后它就相当于是被孤立的、 就是 孤立的一只鲸鱼，然后这只鲸鱼好像是从，我不太记得啊，可能说不太准确，就类似好像南太平洋，它就一直游，然后自己到哪，它自己去了好多地方，然后可能孤独的唱着歌，或者在呼唤它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它就一直在希望能够遇到和它相同频率的人，其实这首歌以这个故事的原型，我也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找到相同频率的 人。 对， 其实有的时候知己很重要啊，就像这头鲸鱼，可能它这个频率呢确实很难找到跟自己频率相同的鱼，那可能鱼群你说就那么多嘛，然后人群那就更多了，因为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那有的人可能他的个性确实很另类，那他需要找到跟他有共鸣的人就可能会变得很难。对，盛楠，你觉得就是你的性格是属于跟这个鱼有一点类似，还是说跟它完全不同？ 其实，就是，就吸引我的一个点，其实还是，其实我对友情，或者是人性中的那种小的那种 细微的东西，是吧？ 细微东西我很感兴趣， 是吗？ 然后，首先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性都皆有裂缝，其实没有 这句话说得很好哦。 对，没有对与错，没有善与恶这种。然后我相反就是比较喜欢，可能很单纯的就是两个人 因为爱情，是吗？ 因为可能没有任何 杂志的东西、 哦、 然后就是因为你们的赫兹是相同而走在一起。 哎，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解读哈。那么对于这首歌，我们哎，待会儿是不是可以听到呢？ 这首歌其实我没有准备，因为 没有准备。 对，这首歌我没有做相亲版本的弹唱。 哦、好吧，那我们可以唱别的歌哈。 可以，我想唱。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7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哎，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这实况足球怎么报名？哎，刚才我们的这个片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另外呢，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这个琴声已经出来了哈。有请今天的嘉宾，就是歌手、原创歌手、独立音乐人王胜男。欢迎胜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胜男。 是的，胜男真的是特别温婉的一个女孩子哈。别看她的名字是胜男，但是一点都没有争强好胜的意思。对，欢迎大家来实时的观看和收听，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又挡住了这个二维码，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呢，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626当天要在线下和大家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由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那982特别放映厅也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那随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活动信息。哎，我觉得突然间我想把这个 BGM 关掉，然后因为胜男可以一直在弹唱，我觉得非常的好。哎，这样的风格就咱们俩可以就是边弹边聊然后边唱 啊。 对，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挺好的。 好呀好呀，那我就把 BGM 关掉了。对，刚才说到深海的鱼这一张 EP 对不对，是刚刚发行的。 没错。 嗯，是。那大家也可以去到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搜到这个对不对。 嗯， 那这张 EP 里面有几首歌呢？ 这里面有8首歌 啊。8首歌，那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的是不是也包含在这张 EP 当中？ 我说实话啊， 嗯， 我比较随性来的 啊、 嗯，然后 所以你忘了今天准备什么歌是不是？ 忘了不是。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嗯，就是接下来是要唱歌吗？ 接下来其实是唱歌的环节，但是我们可以先聊啊。 啊， 对 呀， 啊， 哎、嗯，你知道就是比如你在说话， 嗯、 然后看着那个屏幕， 嗯， 然后在弹琴， 嗯， 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就是 怎么啦？ 啊， 怎么了？你突然间感觉什么？ 就突然感觉好像就是。嗯，有一种那种 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心疼你的感觉。 为什么是心疼？我的天哪，我第一次，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有女生说心疼我。因为其实我虽然这个名字里面不叫剩男，但是我的确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长得娇小可人吗？ 啊是因为你在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那种感觉还挺触发我的。 哇，哎呦我天哪，我一定要把这一段截下来发出去。你知道刚才让我想到一个歌词，就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是吧，就是整个我把整个那个气氛闹到冰点了。 不是，是因为刚才我说是因为我娇小可人嘛，然后你说哎 是这样子。 对，没有开玩笑了哈。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是不会让这个场子冷下去的。对，好吧，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圣男说突然有一种觉得我很认真，然后可以心疼我这样的话语，我觉得这是来自一个朋友的力量哈。那接下来我也要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你，所以我们可以把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逃避不是好出口。 逃避不是好出口，说得很有道理。 当我跌入深渊的时候，你电话那头抓住我的手，告诉我不要太软弱，要学会面对无端端的风波。逃避不是好出口，拨开云雾那层灰蒙蒙，没人要的黑夜里你陪我疯狂。逃避不是好出口，风依附在孤独的背后，你会发现还有许多路要走。当我坠入暮色的尽头，看不清未来，也无法离开，你告诉我还要试着等待，要学会忍耐，就算会有失败，逃避不是好出口，拨开云雾那层灰蒙蒙，没人要的黑夜里你陪我疯狂。逃避不是好出口，风依附在孤独的背后，你会发现还有许多路要走。 逃避不是好出口。这首歌其实越是这样安静的歌越能展现圣男的唱功，我真的觉得就是歌声很纯净的感觉。对，再配上这样的音乐，一把吉他，然后就把现场整个那个氛围就让人觉得特别的，好像这个此刻的灯光全应该是变成暖光，甚至是没有，然后非常的安静的那样的感觉，静静去聆听一首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也是让人放松的一种方式。哎，那圣男，如果你要是自己有闲暇时间或者很累的时候，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自己放松一下吗？ 我其实个人感觉创作这件事情它是很孤独也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是因为写不出来没有灵感的时候是真的很痛苦吗？ 我觉得灵感它其实是一个方面，就灵感肯定是恩赐的。然后主要还是觉得创作它的就在创作这个本能的这件事情里面 啊。 它其实是在解析复杂情感和 对，就是复杂情感，它毕竟不是简单快乐，就好像说我今天，对我今天吃了一东西，我饱了，或者是我今天被人家摔了一跤，我哭了。它毕竟在解决，在解决的问题是矛盾冲突、复杂情感，然后和一些上升为可能就是。对， 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哎，没错没错，它对更偏向于就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探索。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创作，我个人认为就是它不是属于一个很娱乐，但是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实在就是我这个人本身稍微有点太可能大众理解为就是稍微有点文艺了 哦，文艺 对，但其实创作也是一个很消遣的东西。对，比如说我接下来会唱一首歌呢，是写给我妈妈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很简单，就是我妈很爱包饺子，然后对，我就很想唱给她听的一首歌，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亲情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这种血缘关系连带出来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那好吧，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创作它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把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对方很喜欢， 听的人很开心。 对对，其实我有两种创作状态，就当然可能会更多种，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我比较喜欢为一个人而写东西，然后当这个人和我之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啊，或者是物理啊，或者是怎样，就是 某种联系啊什么的。 哎，对，某种联系的话，这就是音乐这种介质，它很奏效，就会让我觉得它不仅是音乐。 哇，天哪，这是升华的部分， 这是升华了是吗？是不是我有点太那个，就是太奇怪， 太文艺了？不会啊。 对，其实有一点，对，有点太酸了。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太酸了， 不会是吗？然后只是有些说是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去感受一下。对，那我们先把写给妈妈的这首非常温情但是又简单的歌带给大家，好吧？ 可以啊，我想一下啊，就是 好， 对，我想一下这几个和弦是什么。 好，没问题，我们可以这个边聊边想。 是这样的吗？ 可以了吗？对，好，在这个盛楠在调试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哟，弹幕发出来，还有小礼物可以刷刷，666走一走。 哦，我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就是对你有那种就是 对有一种迷之心疼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理解你，你脑子就是一直在高速转着， 对呀、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我应该停下来。 没有，我就突然间觉得就是挺可爱的， 是吧？我跟你说，这个高速转着的脑子真的就像你唱的那首歌一样，电力火车， 是吗？ 而且绝对是复兴号的速度。对，因为职业的关系，就不同的职业之间肯定还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如果要是拿来说的话，也挺好玩的， 是吧？ 对，其实作为主持人，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好像挺轻松的，但实际上因为你要保持120度的高度紧张， 对， 高速运转， 对，高速运转，我知道， 是的。但是当你热爱一样东西的时候，无论它是什么，你都会很开心。对，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就会让人觉得很开心，很放松。所以这是要唱给妈妈的那首歌吗？ 好，马脚脚，然后送给大家。 好，马脚脚。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滴啦滴滴啦滴滴滴哒啦巴啦巴，这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最最最重要，除了你我不知道有谁能一样，你的爱就像太阳，我眯成一道光，带着你每天暖洋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叫叫，有你才是家的味道。哦哦哦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叫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叫叫，我是你最棒的骄傲。 哇，真的是好温暖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妈角角还是马角角？ 马角角，对，我妈妈姓马，然后这个就是饺子的饺嘛。 啊，马角角，好可爱的一首歌。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只要是写给亲人的歌都会让人特别就心里面一暖那种感觉， 是吗？就他很开心， 是吧？ 对，然后他就是，然后最后一句歌词，我说，哎，然后最后一句歌词他写，他说，那你一定要成为我的骄傲啊。然后这最后一句歌词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我说那好吧。 对，然后你就写，对，我就是你最棒的骄傲。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一定会成为你最棒的骄傲。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能够感受到母女之间这种亲情。然后还有就是妈妈，因为都说母爱是最无私的嘛，当然并不是说父爱不无私，就是亲人之间的爱都是无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每个人可能都跟妈妈特别特别的亲，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我觉得尤其是女孩跟妈妈可能就会更腻一点。盛楠，你在家跟妈妈是这样的状态？ 我跟我妈超腻。然后 是吗？ 然后就是 你会说妈妈妈妈。 其实我对我妈那种爱还真的不太一样，就 是吗？ 相反她会比较听我的。 哦，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撒娇，但是就是我总是喜欢去学习很多新的东西，然后灌输给他。 哦，灌输给他。 对，灌输给他。然后对他很喜欢包饺子。然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就很出现在北方的这个家庭里。 对啊， 然后他 很正常啊。 对，他确实是那种就说每次你回来就要包饺子，你走也要包饺子。 是的，就是在北方我感觉饺子是无处不在的。过年吃饺子，过节吃饺子，干什么都要吃个饺子。 对对，然后饺子就是那种其实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我妈不太会做饭。小的时候总是觉得她做的吃的不是那么好吃，你知道。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真的觉得其实可能她并不是很会做，但是当你离开家很久，然后你再吃到她做的饭，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一顿饭菜，就是 对， 真的是他们很流露的一种爱。其实他可能他很不会说，但是他把他想说的都包在饺子里了，你知道吗？ 哇，还真的是，我觉得这样一说的话会让人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哈，就是有些时候年轻人，我们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都是慢慢成为中流砥柱也好，然后每天为生活而奔波，为梦想而努力。但是呢有些时候可能背井离乡，离妈妈或者说离家里人会比较远，所以有时间还真的是回家多陪陪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一件事哈。就是吃到他们做的饭，尤其是妈妈的味道，那种 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任何一顿大餐都满足不了你的。 嗯，对，赞同， 是吧？好，那么就是多多陪陪我们的家人哈。 没错。 好，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对，今天盛楠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哈。之前刚才我们听过的是一个特别有一点可爱俏皮的这样的歌声，这样的歌曲，那接下来的一首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风格呢？ 我想一下啊。 好， 我想一下，最后一首歌了对吧？ 没有，其实还可以唱两首。对， 因为想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唱一首十七岁写的一首歌。 哦，十七岁。 然后这首歌呢叫《长相忆》。 我的妈呀，十七岁就写《长相忆》了，这么文艺。 我要解释一下，对，其实当时我有看一本书，是梁晓声的一本书，然后他那个名字就叫《长相忆》，然后呢，他整个是一个短文的杂集，就是里面写了很多散文，就包括其中有一篇我印象特深，然后就讲的是那个一只母狗和他孩子的故事，然后看得我潸然泪下。 哇，也是这个。也是亲情的部分，还真的是。 对，然后就是对，然后我就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叫《长相忆》。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啊，其实没有太多想，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的，我们来聆听一下《长相忆》。 十七岁写的。我找下调啊。 好。好，没问题。 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找好了。 好，来吧。 好，这首歌叫做《长相忆》。你很爱他，很想他，很疼他。你爱我吗？想我吗？疼我吗？我不想说，不想看，不想听，只想停在那一刹那。雨无情沿着长街敲打我的心，风呼啸它吹过脸庞，迷失了眼睛。风雨中看到有人背着理想远行，那背影熟悉的我越像是透明。你很爱他，又很想他，也很疼他。你爱我吗？想我吗？疼我吗？我不想说，也不想看，也不想听，只想停在那一刹那。呼哒啦吧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雨无情沿着长街敲打我的心，风呼啸它吹过脸庞，迷失了眼睛。风雨中看到有人背着理想远行，那背影熟悉的我越像是透明。 哎，这首《长相忆》对不对？ 长相忆， 哎，长相忆，就感觉有一点淡淡的悲伤在里面，包括曲调也都是那种偏忧伤一点的小调调式在里面的感觉。好，那么这首《长相忆》这17岁时候写的歌， 没错。 对，那现在就是因为今天是完全弹唱的版本，那有没有说就是这种 EP 版，或者说这个制作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风格呢？ 这首歌制作出来其实、因为这就是我刚刚唱的很多歌是在我第一张专辑里，就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19岁。 哦，19岁发第一张专辑，哇，好厉害。 对对。其实这么看来的话，其实我也好像那个 非常的资深呢、对不对？ 资深了，对 吧？对啊，这是实话。 对，但其实好像我感觉，就我对音乐的那种触角，和那种创作上的心境吧，我好像还是依然保持在17岁。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其实我对，就我想说，第一张专辑的那个整体的风格更偏向于独立流行，然后比较欢快的那种、有点当时被称之为小清新的风格。 哦，是这样的。我大概知道了。 知道了啊。 对对对，我大概知道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啊。但是这首《长相忆》可能 你 就算小 是不一样的版本。 对对对、还是可能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不一样的。 没错，大家可以去网络搜索的 是吧 专辑。 对，19岁发行的，就发行第一张专辑了。当然现在就是刚刚发行的这个 EP 叫做深海的鱼，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因为很多都会有这个相关的链接。好，那么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这样吧，就是因为今天盛楠也带来了一支 MV，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这是你自己喜欢的歌吗？ Young Hearts。 啊，没错，我最近超喜欢这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你说超治愈，这首歌超治愈。 超治愈。 超治愈。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对，我在这里最后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多去关心关心你的人，多去在乎在乎你的人。 哎， 然后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脏，然后去温柔的对抗一切的苦难。 是的，去温柔的对抗，有的时候温柔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好，那么我们就最后一起来治愈一下吧，听一下这首 Young Hearts， 这也是盛楠推荐给大家的。好，那么再次谢谢盛楠来做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 谢谢， 不客气，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